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广顺桥到顾家庄桥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Yo yo，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为什么现在每次开场的时候，我们总要在这个嘻哈版的这个我们的大的片头前面来一个药药？不是提醒各位吃药，是提醒各位不要生病吃药，好吗？ 对，就比如说我今天就感冒有点加重了。 你不感冒不是也是这？ 还好，就这两天真的感冒有点严重，所以要亲切的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一定要就有病及时吃药。 对，但没有看出来你现在有病的样子，显得精神状态还不错的这个感觉。至少下午在你的这个办公桌看到你神采飞扬，然后 玩游戏哈、 自己，这是你自己说的啊，这可不是我说的好吗？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什么状态，你们是已经下班了吗？或者说还是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还在加班，或者是已经回家了，还是怎样？我总希望这个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是我们共同度过的快乐的时光。总之下班了或者到了黄昏傍晚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放轻松，跟这一天的忧愁说一声 拜拜 goodbye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欢迎你来到娱乐最王牌，2018年1月10号，今天是个星期三。我们第一首歌要听的是 来自汪峰的这首挥挥手。 本周五他要在电视上面好好的唱一首了啊， 很期待哦。 对，歌手这个节目要来了，不知道汪峰会献出怎样的表现呢？ 那借这首歌呢，也跟我们这一整天的所有的疲惫 say goodbye。 那天看到一个段子说，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歌手2018汪峰将会以一首《我爱你中国》最后夺冠。 挥挥手，晚霞一壶影子，你那张诗一般的脸庞。三月早了那只更鸟，这句话你那碎星星，带着迷乱的方向坠落在路上。 是来自于王峰带来的挥挥手，是娱乐最王牌。来来来，让我们看到大家挥舞的双手，那就不用哈、啊，就是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好不好？ 举起你的双手，让我们看到你好吗？ 刚说了，真的不用，好不好？如果这方向盘怎么举起双手？ 就可以发送一个那个举手的那个小孩表情，对吗？ 好好，来报个到，是不是啊？ 对啊， 找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很容易就找到我们了。昨天我们是用这个让很多的女生来冒泡的方式，然后把大家炸出来的。今天让我们想想怎么来把大家炸出来，好不好？ 来说， 因为有的人老是默默的听，也不告诉我们他们在听。 Another sunrise, another sunset.If I could 石头说刚下班听十多分钟，待会儿进了地铁就没信号了。 Hello， 那个， 我们吗？ 就能进地铁以后，不会就是连网络也没有吧？ 对，是有那个断断续续的信号的， 所以就特别珍惜我们这短短的一些相聚的时间， 总共才20分钟， 特别特别的舍不得，你知道吗？ 王牌推荐。 有种希望大家把我们随身携带的那个感觉 装在兜兜里。 我们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包括呢，正好跟我下班一个点的，不是跟我啊，是他跟我们上班一个点，他下班跟我们上班一个点的这个叫 One， 这个朋友，所以每天必然会听，谢谢你。 还有看到很多朋友都挥爪了， 为什么今天挥爪的又全都是女生？ 今天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男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啊。 是。 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就出一个题，就让大家来男生发图？ 好吧？因为今天有个男生福利呀。 啊，对对对，那我们先这样吧，我们福利待会儿再说， 嗯， 好不好？那大家呢，就是现在我们今天就是希望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啊大老爷们儿啊、哎，是吧，帅哥们，麻烦你们挥个爪儿 啊，小鲜肉们，还有腊肉们，都 你直接说前面的好不好？后面就不要算了，我们就全都归到前面那类了。好了，我们来看看推荐的内容。首先来看百老汇的原创音乐剧《律政俏佳人北京站》，今晚开始在保利剧院上演了。 嗯，这部音乐剧呢，讲的是一位金发女郎，原本呢只是为了挽回男友的心，所以进了哈佛学习法律，但是没想到顶着众人的偏见，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律政俏佳人。 之前有个电影啊，电影版。另外，话剧周六下午2点半的咖啡馆，今晚开始北京的西区剧场上演啊。这个剧的来源是这样的，就通常情况啊， 嗯， 我们一般会把自己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安排在下午3点，还真的是这样。 对， 有时候你 开会啊， 你要开会啊，或者见一些客户啊之类的，因为重要呢，所以会早到，因为早到就会等待， 哎， 对吧？可能3点钟的事儿，你约了3点呢，你可能2点半就到了。所以呢，我们一般有的时候会约见一些朋友和客户的时候，一般会在咖啡馆去度过这个等待的时间。 哎，还真是。 嗯， 所以有人说下午3点是一个注定要搞事情的时间哦。 哎，说到这儿好像真是很有道理呢啊。 嗯， 之前我们说戏剧有很多形式，也有一种戏剧叫咖啡馆戏剧 啊。 所以说如果你偶尔在咖啡厅下午的时候坐一坐，你会发现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舞台。 下午3点以前吃早餐的时间，晚上10点以后留给失眠的笑颜，是醒着或睡了都要划清界限。下午3点以前什么都看不见，晚上10点以后黑夜变成了白天，越靠近越遥远，感觉越安全越危险，培养足够的默契前你还听不懂我的语言，在你说爱我之前再留给你一些离开他的时间。下午3点以前吃早餐的时间，晚上10点以后留给失眠的笑颜，是醒着或睡了都要划清界限。走进你的身边什么都看不见，蒙上我的双眼黑夜变成了白天，越靠近越遥远，感觉越安全越危险，培养足够的默契前你还听不懂我的语言，在你说爱我之前再留给你一些离开他的时间。 你知道当你下午3点钟坐在咖啡馆的时候，你发现来来往往的人，周围的人他们都在谈着不一样的事情，然后生活像戏剧，你会听到旁边有一位比你大很多的这大哥啊，坐在旁边打着电话啊，那个我这个3个亿啊，啊很快就到了， 大哥我电话是多少多少多少， 动辄几百万的生意啊， 是真的有。 刚才可能略微夸张了一些。 你知道我有朋友开咖啡馆，他跟我说过一件事儿，他说开咖啡馆最有意思的，说不是说你每天能卖出去多少杯，而是你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真的像在旅行一样 啊！真的是如此啊！你会见到很多打扮的时髦的，然后呢，大冬天也觉得不冷的，特别想上去给他们穿秋裤的女生， 真的 对。然后走进咖啡馆之后，啊，导演啊，啊，对。对，就是什么样子的人都会有。 所以我们要亲切提醒一下，现在还没有穿秋裤的各位美女们，抓紧时间啊，要穿秋裤了。 我也是挺佩服你的， 动点老寒腿， 生把我们从咖啡馆这样一个话题聊到了秋裤上。是我是我，但是没有想让你再重复一遍。 OK 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注意保暖嘛。 好嘞，再来看一下繁星戏剧《我是余欢水》，今天开始繁星戏剧村上演，讲的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被误诊为绝症，然后绝望之际呢，他决定活出自我，却收获了精彩人生。此剧的亮点在于说，有观众说观演中第一次啊，当然你得坐得比较近，近在咫尺的看到演员的那个眼泪一滴啊，或者说一颗一颗这么掉在那个地板上。 哎，有人说就有很多好的演员他能控制自己的眼泪， 可以 就是左眼在第一秒钟的时候掉下一滴，右眼在第二句台词的时候掉下第二滴， 好像他的眼眶自带眼药水，你知道吗？ 是， 我说这个戏要是给我演，我就 我得使一些像魔术一些的技巧，一挥手变脸一样，然后手咔往眼睛里面呲一点眼药水， 自带辣椒水哈。我们再来看东方歌舞团金砖之夜，今天晚上呢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金砖之夜呢是去年的六月东方歌舞团为金砖五国文化部长论坛量身打造的专场晚会，演出是用了东方的方式呈现了金砖五国的艺术魅力，曾经也得到过金砖五国文化部长的热情盛赞。 好了，以上王牌推荐的演出内容大家择优然后去选择关注，我们继续听歌，同时等待各位帅哥们啊，我们的男生们，你们来报道的消息或者你们的照片都可以 来听周杰伦告白气球。 在那吧转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先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耶、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你仔细说谁告白气球，风吹的对弈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 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干嘛这么狠？ 因为刚才有听众说 Hello， 我是艾科，说每天听到艾科的声音都是那种飘扬在空中的。 对，感觉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人物啊。 所以我今天出来的时候稍微干练一点。Hello， 我是艾科。 可以可以。然后我们接下来其实要来跟大家说的是一个互动内容啊。就是大家很多的我们的男生们期待已久的时间，在征得了我们这些可爱的美丽的女听友同意之后，他们的照片将会自动回复的方式，而不是像昨天我们真的是忽悠了大家， 对， 回复了如花的照片给你们， 再次跟大家 say sorry 了。 对，抱歉啊，这是开个玩笑，但是今天真的是如花似玉的我们的各位女听友的一个照片的拼图。 对，不加如花只有似玉哈、大家回复美女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美女照片了。 对， 美就美，就一个字美， 不要加女字，就一个美。那发到我们的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小明说我的风信子开花了，生活的小细节拿出来分享，让人拍来自己的花瓶。我总觉得说，哎，如果每一天大家都会把我们的节目把我们当成是你很亲近的一个朋友，其实可以分享自己的心情，这会让我们非常有成就感。 对，就把我们这个平台当做一个朋友圈来分享一下，对不对？还有 Alison 他说刚开上车冷毒手很冷，他抖着发的信息。 对前面刚才这个语音就特别像前两天上的一个电影 什么的 妖猫传 就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九四九冰上走 啊， 对对对， 就是穿的再多呢，身感温度还行，体感温度还行，手感温度不太好。 是是是，大家说有人说有脸盲的，说我们这个照片到底是几个人的，我们是把大家的照片拼到一起啊，其实各有千秋的一些我们的这些美女听友们啊，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回复每一个字到白洁 FM 就可以了。 歌此时此刻想起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如果你喜欢老歌，这歌来的就刚刚好了，是新鸳鸯蝴蝶梦，来自黄安的歌，看谁会一起跟着唱。 昨日像那东流水，你我远去不可留。 你为什么会唱？ 就是只会唱这一句， 你会隐瞒自己的年龄 是， 对， 我 因为这个歌实在是太， 对， 年代太久远了， 只会第一句啊。 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

真的把它当作诺言，一直没来的那个冬天，最后一次见面忘了说再见。哦，我还在等待，等待着你的出现，等着那个冬天，一直没来的那个冬天， 古巨基在歌里面唱到了一直没到来的冬天，而对我们来说是一直没有下雪的这个冬天。此时此刻在娱乐最王牌，希望音乐会有一些纯白的味道哈。 包括呢17:38，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晒了现在的风景， 对， 是不是就像之前说到那样，小学课本写到世界像镶上了一道金边一样。 那其实这个现在这个此时此刻这个情景还是很美的，对，就是刚好是一个黄昏和黑夜的交替的时间。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的李小豆，他说听了那么久节目，今儿终于加入组织了， 欢迎加入 哈。 对，太好了，欢迎你，也欢迎春春小多拉，他说听听歌心情都好了。我们希望每天做节目的时候都可以喊到几位朋友的名字，让你们知道我们正在陪伴你们的下班路途。 包括我马上听到这个节奏呢，也是非常的棒，希望给下班路上的很多朋友带来一些节奏感的跳跃啊。刚才没跳够的朋友继续踩着节拍走起来， 很适合开车。别忘了回复美这个字，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美丽的女听友的照片。今天不忽悠大家哈。 对， when we touch, you inspire, feel it changing me tonight. So take me up, take me higher. There's a world not far from here. We can dance in desire, or we can burn in love tonight. Our hearts alive. Ignite our bones. 只有这个咚咚咚咚，所以我们真的跑出来一个叫咚咚的朋友。 Hello， 今天是什么互动话题？我们正让那些羞涩的、沉默的、不太敢把自己照片发来的帅哥们，甚至可以尝试跟我们打个招呼。 对啊， 或者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吉 FM， 发来一张自己的照片。 对，我看到很多朋友添加了我们的，就是经常每天会听我们的节目，也发来一些互动消息，但是没有看到你们的帅照，怎么回事呢？ 对，我说的是男生，就现在是男生的这个报道时间哈、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勇敢一些， 小鲜肉们。 对，或者说你们至少得出来冒个泡什么的，或者没添加我们的添加一下我们的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的啊，我们来稍事休息30秒钟之后，马上回来继续听好歌。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有人问我们说呢，就是这个为什么能看出来我们这个发来微信的朋友到底哪个是男生哪个是女生。 嗯， 我说这个你们不知道吗？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点你们头像，一个是可以看得清楚一些，还有一个你们的微信的名字啊，包括这个性别，其实都会显示在我们这个图像当中。 对， 对，因为在大家的名字旁边有个小人啊，女生就是女生的小头像。 对对对对， 所以刚才我们说出来让很多男生朋友发来自己的照片，我已经看到很多帅照。 对，因为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要先搜集一下这些照片啊。 对，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男生在说什么吗？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发照片吗？是因为怕老白自卑。 来，让我自卑吧，我不怕好吗？ 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因为不用你们发，我自己照镜子也很自卑。OK， 好吧，这么说大家满意吗？哎，因为有人说发美，这个收到的是这些我们可爱的女听友的照片，那如果发丑会收到什么呢？会不会收到老白的照片呢？你们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你们试一试好吗？我也不知道发丑会收到什么。 昨天发的是姑娘，然后收到是一张如花的照片，很多听友都说如花是我，所以今天我叫如花爱科。今天大家回复丑这个字来看一看收到什么样的惊喜，好不好？ 这个我们就不做要求，反正大家随便吧，想发就发试试看，这都是一些小游戏和互动。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单元，其实昨天就有啊，就是我们今年新设置的一个叫原音重现的小栏目，听听看这些歌手演员他们自己的声音啊，他们怎么介绍自己的歌曲，或者说他们最近有哪些新的动向。 原音重现。 因为嘻哈音乐在2017年其实进入到主流的视野了，当然也有一些歌词包括歌手呢也是很长时间也是有一些争议。 对， 那么在你采访这个艾弗杰尼的时候，因为他刚唱的这个热门电影《前任三》的这个歌《说散就散》哈，他是如何去看待嘻哈音乐的呢？ 其实他的感受让我就是采访过后的感受非常好，即听感和即视感都很好。他在采访当中呈现了他自己对于 rap 的一些态度和看法，我们先来听一下。 对，今天原音重现呢，继续来听听看艾科对话艾弗杰尼，继续来还原这个对话现场。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喜欢 rap？ 其实就是初中生。 可是那个时候很多孩子包括家长都不太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学什么 rap 呀、涂鸦呀。 其实在新疆还好，新疆大家都不了解这是什么，那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我去看我们挺开心的，他觉得你开心就好。 在做 rapper 之前有没有一些别的身份？ 在 rapper 之前我就是个学音乐的，大学读的音乐制作。 对，之前有哪一部作品是非常满意的？ 都满意。印象最深刻其实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因为真心话就是在说唱歌手所说的就是我们的 real talk， 就是指自己的真心话，在说唱里很多歌手也说你要 real talk， 其实就是真心话翻译过来。然后大冒险其实就跟我的名字有关系嘛， after journey， 其实我就是在随时准备好去大冒险，所以这首歌叫真心话大冒险，一语双关。 也是通过这次比赛你才发现 rapper 的春天来了。 是的是的。 然后你没有想到来的这么快？ 有想过，但是没想到这么爆发。当时参加节目就觉得自己涨个10万粉丝了不起了，觉得就够了。 那之前你是接触到 rap 因为自己的好奇，有没有个 idol？ 有，我的 idol 一直是 Kendrick Lamar， 就是现在在美国影响力最大的rapper 之一。他是一个理性的 rapper， 他把任何事情不要说啊，我就唱很正能量的，我就唱很不正能量的，他是仔细静下来分析这个事情，就这样我觉得是理性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他的我所谓的真心话就是 认认真真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表达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为了什么什么样，我要叫唱成这样让你知道。我觉得那样就有点假，没必要的事情。就是其实说他唱了很多，比如说他唱一首歌叫 Love， 他有一件歌词说，如果说我没有了钱你还会爱我吗？然后如果说我的资产华为零你还会爱我吗？对，如果我失去了身上的所有你还会爱我吗？他会反问这些问题。我觉得这种作品既有好听，又让我能感受到他这个文字的魅力。就其实原来说唱可以这样，可以真的是登上大雅之堂，原来说唱能做出这么惊人的作品。像黄旭有首歌叫《天堂来信》，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讲他写给他逝去的兄弟，因为酒驾。他就因为我们说唱歌手的歌词量比较大，所以说能表现的面跟以往的那流行歌曲啊，可能表现的内容它只是一面，但说唱歌手可能是好几个面，因为它内容比较多，词比较多，所以说表现的东西更具体，有点像微电影的感觉了。 那很多人觉得说 rap 是不是就是要爆粗口？ 爆粗口的原因是什么？我可能会这么问你，为什么骂人？无缘无故的去爆粗口，那是你素质的问题，还是回归理性？ 所以就是说情绪的宣泄其实不必要用过激的语言。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看个人的意愿和想法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就很理性，我要表达什么事情就是要有我的想法，并不是说是刻意的怎么样，那样就很不自然作品。I know, maybe I am lying. Oh no. 现在耳边响起的就是 rap 杰尼的这首歌叫《真心话大冒险》，大家都玩过的一个游戏。 对，而且呢，祝贺他那张专辑《无意探长》。 谢谢猫小妹儿，正在堵车啊，机场高速，然后正在堵着，今天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堵在路上。我们该感谢呢还是该感恩呢？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发送美这个关键词关键字，收到的是昨天我们一些美丽的女听友发来的照片，也是征求过他们同意发来的，但是非有人就是不够我的阻拦，非要发丑这个字过来，那也怪不得什么了啊。这真的是先说好了啊，咱们就是都是在开玩笑，你们不能生气，不能因为就是看到之后生气发过来一个说白洁丑什么这个 可能从今天开始你也改名了，就明天叫什么什么什么白洁 对 之类的， 丑白洁之类的哈，都跟孩子似的，你们怎么哎呀啊，这个到饭点了，我们接着吃东西。昨天吃的是门钉肉饼，今天吃什么呢？ 炸酱面。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炸酱面是老北京的地道美食，有人说啊，炸酱面一定要就着蝉鸣的时节更佳，但是呢，如果是在冬天暖暖的房间当中，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大爷吃饭吗？ 试想一下，捧着大海碗，呼噜一口面，咔嚓一撮黄瓜，捎带着咬一口蒜，一碗面下肚，畅快饱足。所以呢，最好的吃面方式是夏天过水，冬天锅条。据说啊，早在北魏时期，用大豆发酵制酱的方法就已经非常普及了。不过呢，如今北京人爱吃酱，那是1644年清军入关的时候带进来的。据说满族有历来吃酱的传统，也有人说清太祖努尔哈赤让士兵以酱代菜。为什么呢？因为豆酱当中富含盐分和蛋白质，正好能够补充体力。在北京人看来，炸酱面是最家常的美食，每家的配方都不尽相同。哦，别小看炸酱面，其实有很多讲究在里边，比如说小碗干炸、七碟八碗，这些都是什么叫法呀？我们都知道，发酵制品总带着特殊的气味，只有高温才能让香味够纯，这就有了小碗的要求，酱不多，小火慢熬。那什么叫做七碟八碗呢？并不是碟子和碗加起来总共15个，而是形容炸酱面的菜码非常丰富。那些真正的吃主都懂得吃当季滋味最足的应季菜。说起来炸酱面的经历可真是坎坷呢，本是宫中御膳，万般无奈流落市井，讲究也渐渐败给了日常。

默默关注你们半年，一直坐在副驾驶一直坐在驾驶位，今天终于忍不住了，成为了你们的一员，只因为坐在后座的5岁小朋友天天按你们的菜单来点餐，受不了了， 嘴尖炸酱面吃定了。 对，就说的我们都饿了，还有人要把自己那个刚买的麻酱烧饼那个图发给我们，我说别，正饿着呢， 太残忍了。 是是是，还有这小尾巴 little 是吧？ 嗯，他说什么呢？他说一直在我听我们的节目。 对，可以参加了，是在这里参加吧？就是这里，你得先回答是或不是啊？对， 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稍后来连线。你人杰地灵的杰，为什么念成这样？ 没，就是飘在空中。 饿狼传说。 金在沉淀，心多被歌声经不起变迁，但天意似天天引着自然，汹涌的爱扑着我心灵，暖温了箭，偏偏知道爱令我无力止，他倚着我肩，呼吸冷而变高温而产生色相令人乱，君子在扑风吹不走暖意，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暖吻每次，偏偏知道爱令我无力止，爱会像求我浓醉相识相令人恋，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意，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暖吻了刺，偏偏知道爱令我无力止，爱会像头我 歌里面我唱的最好的部分就是那个嗷、哎，知道 Jackie 是个非常敬业的艺人啊，他其实每一次在演唱会的时候也会尽力的这个卖力的又唱又跳，包括这首歌，有时候作为他的歌迷就会觉得有点心疼 啊，嗷、哦、那一嗓子还挺不好嗷的， 这把年纪了，毕竟也挺不容易的。不要想歪，这首歌我们送给的是还没有吃晚餐的各位朋友们。 饿了。 对啊，往这个方向去想就对了啊。还有我们的节目，或者说你们今天晚上面对的这些娱乐，它可能也是一道大餐，还有歌华有限也为你们准备了他们的大餐，一分钟之后白给100块。 大家好，我是歌华有限的赵飞，歌华业务缴费不用愁，电子渠道解您忧。下面我来介绍三种非常方便的缴费方式。方式一，打开电视，进入交互主页， 选择盈利厅栏目，可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及相关活动的阅览。方式二，打开微信钱包，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方式三，打开支付宝，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除以上三种方式，歌华有线网上营业厅、歌华有线官方微信公众号也都开通了缴费功能。您也可以利用银行的网银、银行营业厅的缴费终端进行歌华有线费用的缴纳。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歌华有线客服96196。 好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马上进行的是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之白给100块。现在电话呢正在接通当中啊，我们现在的游戏2.0版本现在升级为正问反答。 嗯，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知道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哈？昨天有一位新加的一些朋友， 对，张学友的《饿狼传说》是因为他唱这首歌的时候肚子很饿吗？你要回答是。对啊。 那不然呢？应该回答什么呢？ 张家辉是张学友的弟弟吗？你要回答是。 啊， 哎，对。 给您接通了，我们要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好。问题 没？ 哎 ，Hello。 哎，你好。 哎，你好，你是哪位啊？ 啊，您是问我名字吗？ 对，还好你没有、 啊、 还好你没有反着问我你是哪位啊？ 对，哎，我姓刘。 啊，小刘啊，因为这个微信的名字特别文艺，叫明媚的伤啊，是吧？ 对， 没错。 对， 嗯，干嘛起这么文艺的一个名字呀？ 这个，哎呀，这因为还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起的名字呢。 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文艺的、自以为特别帅气的名字。 你叫什么呢？我叫白开水，你知道吗？ 你叫白开水， 就以前我叫白开水，你真的也叫白开水吗？不会吧？ 当然不会、我怎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太不像我了。我得像是，我得写一个什么老白干才像我，对不对？你是白开水，我是老白干啊，开玩笑啊。好，那这个小刘朋友，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挑战了，还是一共有五道题，如果你全部答对啊，那今天的这个现金奖励是 100块， 100块，准备好了吗？ 嗯，好了，准备好了。 游戏规则也明白，对不对？ 对。 好。好，我们的白给100块正问反答现在开始。第一题，《西游记》当中，女儿国的国王是妖怪吗？ 嗯，是。 答对了。要加快你的答题的速度啊！第二题了啊。 第二题，梅西是世界足球先生吗？ 是吗？ 不是。 哎，怎么这两天我们总是神雕侠侣的组合啊？ 哦， 总是一个人在这儿，另外一个人在旁边说。 他可能回答就是旁边给他回答正确答案， 好， 他只需要反应一下。 对，就是旁边那人会帮着想。哎，你们现在越来越聪明了哈。 会玩啊。 啊，所以我们这个答题的时间注意啊，我只给你们一秒钟不到的时间。第三题，少林寺是在五台山吗？ 不是。 差一点说错。 是。 差一点说错啊。 嗯， 好了。 第三题，第四题，歌手鞠婧祎所在的组合是 AKB48 吗？ 我没听清，实在是真的，这是真没听清，因为我现在刚把车停在路边。 好，我顺便纠正一下我们这个搭档的错误，好吗？我们从这个下面一道题开始吧。模特张子霖是世界小姐的冠军吗？是吗？ 是，不是。 好了，算错了。第一反应为准确答案，我们不能更改。 就是这个正问反答呀， 特别坑，对不对？哎， 太坑了。 是， 但是你已经答到第四题，差一点，其实前面那题你没有听清楚。顺便纠正一下我旁边这位姑娘的错误，歌手鞠婧祎啊，不是鞠婧祎啊，所在的组合啊，是 AK48 吗？是吗？ 如果正确答案的话是，然后要反答的话就不是。 你又答错了。 不对，他是 AK48 的吧？ 不是，他是 SNH48。 对，那个 AK48 是日本的组合。 哦。 啊。 好吧，我已经老了，不关注他们了。 对，我也老了，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懵。怎么没关系？我觉得就是今天你的表现已经不错了，至少你旁边这位军师他在旁边给了你非常大的力量支持。你要不要拥抱他一下，感谢一下他对你的支持，要不要？ 不行，现在开车呢。 好嘞，好，但这其实挺好。副驾驶有一个朋友来答题，正驾驶那个朋友呢，这个好好开车。 嗯， 这样啊，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虽然今天挑战失败了，但是我再给你一道题，如果你能答对这道题的话呢，我们就送你一个9.99的小红包，以资鼓励，好不好？ 好的，谢谢。 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先谢谢。 我谢了，那是正面反答呀，还是直接答呀？ 直接答吧， 直接答吧， 嗯， 好不好？我给你挑， 智商不够，不上线了已经。 关键词：天龙八部和铁臂阿童木，你们先做一个挑选，两道题选一个。 我的天哪！这都超出我年龄范围啊！ 你旁边那位啊， 天龙八部吧？ 天龙八部好，请问，天龙八部中段誉的妈妈是刀白凤吗？是或不是？ 我的天，那我只能懵了。 说 那就 反答，反答。 不，到底正答反答呀？我这正 答 我都不知道是啥呢。 反答，反答。 不是，不是。 你答对了， 就懵对了。 就是不管正答反答，反正就是这个。然后要是正答对了呢，就对了；反答对了呢，也对了，对吧？ 行了，就别绕了，你把我都绕晕了。谢谢你，谢谢你旁边的专心驾驶的朋友们，感谢你们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嗯，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娱乐对王牌。 好，谢谢你， 谢谢。 公布一下我们刚才答案 好吗？ 对，来，我们 刚才那个答就是炸酱面那个吗？ 对。 那个答案是是。 好，没问题，再见。Number one, give it up, can speak now. If no one nigga only to like home, come on. Hot get I'm in my face, come on. 어제까지나 was happening. Baby, that's big, cause none of night, I didn't have to. 심지어一道光线划过夜，投射到你身边。蓝色曲线，飞舞在你的眼前，一瞬间都流目眩。想拥抱着你飞越。你只能勇敢，不能写完夜。想守护着你 baby， 要我成为你的天天。就喜欢近距离的美，你我蓝温柔火焰，照亮着夜的危险，忍不住再看一眼这画面，让人You come from Taiwan. Oh, the money. 눈이부셔 you are 漂亮 Yes, you are. 一瞬间视线寒冷的捂着眼，我化成泪眼围绕在你身边。迷蒙的双眼像你有口人心弦，忽近又忽远开始蔓延。想拥抱着你 baby， 想再靠近你点。你只能勇敢，不能写完言。想守护着你 baby， 让我成为你的天天。就喜欢这距离的美，你我蓝温柔火焰，照亮着夜的危险，忍不住再看一眼这画面，让人迷恋。 我们现在今天选择两位听友，其实都是也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时间啊，关注的时间都是在2017年，就是很久以前关注我们发过不少的微信给我们都没有被选到过的朋友。 嗯， 刚才他虽然挑战失败了，但是呢，老白你第三题都说错了是什么意思？ 第三题吗？ 怎么了？ 少林寺那个吗？ 怎么说错了？ 哎，你还这么注意哈？ 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的话呢，要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嗯，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四任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四任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娱乐 最王牌白话娱乐剧场，接下来将会为您送上白话娱乐，请您的手机保持静音或调至飞行模式。本节目过程中可以拍照，因为拍不到可以录音，并欢迎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本节目版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观点来自于娱乐最王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现在开始。 好了，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大家啊，谢谢你们在这么冷的天气还肯把你们的手套脱下来然后给我们鼓掌，非常感谢啊，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白话娱乐剧场，这里是今天的白话娱乐，我们一起来吐槽一下本周的文娱热点，我是白杰，谢谢你们的光临。话说这一周呢，让我们想不到的事儿啊还真的是不少，比如说那一天我一刷微博啊，何止是微博，朋友圈啊，还有很多人都看到了啊，刷出一个热门话题叫什么呢，叫紫光阁地沟油。我就纳了闷了，我说这紫光阁这不是中央媒体吗？这怎么就跟地沟油挂上钩了呢？哦，一了解一问才知道说啊，原来呢就是个皮几万这个 PG One 他们的粉丝这个弄的啊，就是他们把这个紫光阁当成是连锁饭店紫光园了。瞧瞧，这什么智商啊！哎呦，皮几万啊，皮几万，你说说你这些粉丝，看到这儿我其实有点替人民日报啊你捏了一把汗。因为啊人民日报的有一个采编系统啊叫中央厨房。小心啊宝宝要小心要注意啊。第二件让我没想到的是电影前任三啊竟然爆冷登顶了票房冠军。电影的这个杀伤力那叫一个大。具体表现来说，据说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直接啊就跟现任分手了啊，就找前任去了。我说这还得了啊，幸亏这个电影叫前任啊，这要是叫前世那还不得自杀呀。你说这个，其实呢虽然我不喜欢这部电影，但是呢很多少男少女对这部电影啊它是有共鸣的，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位女生昨天就哭得稀里哗啦梨花带雨止都止不住的那个泪啊，捶胸顿足，哎呀快来给我一个现任，要不然我哪来的前任呢。哎呀，这是开玩笑啊，其实我觉得谁都有过青春年少，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啊我们都年轻啊，我们也不懂什么叫做爱。不是，没说你，哎，哪儿来的这是？听说很多朋友在影院里面哭的是稀里哗啦，是吧？想起那些年我们错过的这个爱情，我们可能会有不甘，有遗憾，更多的是呢，我们想啊，这其实是一种后悔啊，就是恨不得抽自己，说我闲的没事儿，我看这种烂片干嘛？虽然。前任三的剧情比较生硬，但是有一说一啊，咱们说这个韩庚还有郑恺这两位主演的演技还是有目共睹的，以前就有人说他们二位是奶油小生，但是这一部电影证明了他们错了啊！就像一位网友说的，这二位的演技人怎么就奶油了，但这分明就是地沟油嘛。哎，等会儿，又怎么？你又是这网友，你哪来的啊？你怎么说话呢？这位网友的说法，哎，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有点刻薄。说话呢，一定要凭良心。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白话娱乐剧场，我们每说一句话啊，我们都是有态度的，我们要认真负责的啊。这二位的演技，对不对？你知道他们多努力吗？你看过他们的作品吗？你这么说，你考虑过地沟油的感受吗？啊？玩笑开得有点大了，其实我还是很喜欢韩庚和郑恺的啊。其实看到前任三的票房节节攀升，我要祝贺他们二位呢，也算是现实生活和电影呢保持了一致啊，同步的都单身啊，所以呢他们应该是带着自己的生活在表演，所以表演还是比较真实的，祝贺他们。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前任三是高兴了，可是同期上映的星球大战却是哭成了泪人，毕竟是数以亿计的票房啊，都是拍电影，谁不想一夜暴富呢？但是也不是谁都能够如愿啊，如果星球大战能开口，我想他的内心独白啊应该是这样的。 我以为我会暴富，但是我没有。 看前任三，现任变前任，前任再变现任，的确是多么痛的领悟啊。好了，白话娱乐今天的吐槽就是这些，我是老白，谢谢你们。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也特别感谢我们的编辑啊，就是 Dr. Zhang， 我们其实共同制作的这个白话娱乐这么一个环节，吐槽也好，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观点也好，总是希望说呢，大家能够去在新的一年里面收获更好的、更值得我们去观赏的文艺作品啊。 嗯、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好，谢谢大家。刚才呢，我们这一段还挺热闹，有白给100块，还有这个我们的白话娱乐，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跟大家小小互动一下了啊？ 哎，今天还有个小惊喜留给大家哦，就是昨天我们在回复姑娘两个字会收到惊喜，今天大家回复暖男两个字同样会收到 惊喜。哎，就是有点晕 的。 昨天我们先说让大家发姑娘，其实大家被忽悠了，因为我们征求大家的同意。 我们今天真没忽悠大家。 对，真的是你们回复暖男两个字，然后帅哥的照片我们刚才也其实搜集了一些啊，就是希望这个冬天我们的节目是个大家庭，大家彼此温暖，好吗？ 给我一个拥抱吧。 I wanna call the stars down from the sky. I wanna live a day that never dies. I wanna change the world only for you. All the impossible I wanna do. Every time you touch me, I become a hero.

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了，前面呢我们一起造作了半天，接下来我们可以稍微安静安静了。到了走心的6:30这个时间，我们又要 音乐素描。我们作为一个偷故事的人，来看看别人身上发生的那些事儿。 对，每天就这么一段啊，大家珍惜啊。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同样有关于这首歌。2010年的时候，当我还是一个没什么钱的学生的时候，王菲在五棵松开了5天的演唱会。那是我买的第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但是入场的人却不是我，因为我把它送给了一位我喜欢的姑娘。票的位置很普通，但是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学生的我，就算是普通的位置也买不起第二张了。我喜欢那位姑娘，因为姑娘喜欢王菲。我花光了自己的钱买票送给她，想去感动她。那天晚上我游荡在五棵松的外边，听着场内弱弱地传出的歌声，被自以为是的浪漫感动着。如同所有美好的故事的结局一样，姑娘很感动，因为她在看台上遇见了自己未来几年的男朋友，手牵手走出来。而我作为始作俑者，至今都不知道那一天在场内发生了什么。没错，就是这样一个有点心酸的故事，来自于这首歌曲， 王菲《矜持》。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说一句，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可以深深去爱你。 矜持来自王菲，很多人对这首歌都会有感觉，或者也会有自己的故事，但是时间来不及，我们也来不及去把这些故事都偷来了。今天也就讲了这么一个听上去有点悲伤的故事。 有人说听着王菲的歌声就应该闭着眼睛来享受，那我们就来闭着眼睛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环节当中。 别开车的别啊主播私房歌就在娱乐最王牌。在我们继续一首接一首的听好歌之前，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小的游戏互动纯属娱乐。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做关键词的回复，让你们可以在开车之外啊，就是如果坐在副驾驶的话，可以不孤单，一边听着歌一边跟我们也有的聊。所以我们今天设置很多的关键词，从昨天的发这个姑娘一直到今天的，就是真的让我们这些女听友啊、露个面啊，让大家回了这个叫 暖男 美，回了一次美。嗨， 说那字儿呢哈。 对，然后呢，还有人非要发一个丑字过来，然后收到的又是别的。然后呢，也有人在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号召下呢，发了这个暖男两个字。 怎么样，既视感还不错吧？ 反正我喜欢啊，还是老样子。说真的，真正的我们这些节目今天支持我们配合我们发来照片的这些帅哥们的照片呢，我们还是要征求他们同意，明天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做互动，好不好？所以请各位明天请早了啊。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来自艾科的推荐的第一首 呢，我今天想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赵雷的一首比较新的歌曲，叫做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这个繁华的世界当中，很想静下来想一些话，静下来走一段路，或者说静下来看一本书，哪怕说静下来睡一个觉，或者说静下来想一个人，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也许我们很难拒绝世界上各种声音，就像无法拒绝黑夜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保持内心的真实。所以说静下来让我们变得更加温柔，更加客观。记得一句话叫做别走得太快，等一等你的灵魂吧。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我只想静下来做这些事。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的相遇，静的相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首歌一共6分多钟，我们就不全都听完了，因为后边还有其他的歌哈。 嗯哼， 哎，我要做个小提示 啊， 这歌其实不适合正在路上的朋友 啊，就容易睡着是吗？ 不是， 那怎么了？ 开着车啊，你别静下来啊，开起来啊！ 但是这首歌曲呢，希望大家能够放松一整天的疲惫啊。 对，好，主播四方哥，今天我们都是一个人连着推荐两首， 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 Olivia Ong Fly Me to the Moon， 这首歌曲也是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听过了，是 Bossa Nova 女王 Olivia Ong。 但这首歌曲呢她翻唱的我觉得节奏感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现在行驶在路上的一些司机朋友可以借着这个比较舒缓的旋律啊，看着外面的星空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驾驶安全，来听一下这种比较小资的歌曲。 嗯，好了，这首歌是送给你们的司机朋友。适合很悠闲的开着车的朋友，那个车速不用太快，你可以去看看周围的世界，并且沉浸其中，其实挺好的。 嗯，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该你的推荐了。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20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我们一起听好歌。刚才你说到这个姐妹，她是 波斯女王女波斯波斯诺娃女王是女孩吧？ 我心里 的。对对对，你得解释一下啊！ 在我心目当中，其实 Olivia On 她算一个新生代的波斯诺娃风格。 对对 对, 对、嗯，要说是女王的话，可能评价有点过高了啊！ 对对对， 对，好吧。那个我们随时也会收到大家的一些回复的内容在微信上面，所以如果你们有想听到歌有感触，包括有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欢迎你们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一大早呢，这个起来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一个在上海之前的老同事，也是曾经的一个 DJ 的一个同事，哎，他的这个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让我大跌眼镜。 我们不一样每一个人都 有。插个话题啊，这个跟我们马上推荐的这首歌曲没什么关系。 我以为你今天也要推荐这首歌。 并没有、嗯、但是你要听我怎么把它给找不回来啊、嗯、是这样，就有一些歌呢可能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哎呀这歌大街小巷呢是吧，我怎么觉得有那么多的尘土的气味啊，但是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就是他们心里面想要听的歌、嗯、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说好像你听什么样的歌你的品味就不好。就像那个时候我说，哎，说那个年少不听李宗盛啊，年老不听大张伟，当时你听花儿乐队的歌是不是就代表说你很没有品味？其实并不是。 对， 如果历经岁月的沉淀之后，你会发现花儿乐队除了他们那些嘻嘻哈哈的热热闹闹的歌，在他们的早期有一些作品呢还是有一些青春的叛逆、嗯、但是也有对于爱情的那种专属于少年的纯真和向往的。 对， 就像以下的这首歌曲，如果你看过电影《独自等待》的话，曾经有一个很经典的镜头是夏雨举着那个大的那时候还是那个大的那个录音机，然后在一个女生的宿舍楼下向李冰冰表白的时候，在里面出现了这么一幕，当时在那个大的录音机里面响出来的歌声就是这首歌，花儿乐队Missing you。 星海夜空连成白，你是否存在那边阳台，光彩缓缓连成爱，祈求着未来。 Oh my love， 彼此会共Tonight， 如果有天你晓得谁爱过你，那你定有我。Miss you tonight， 如果有天你不再有人爱你，那你定是我离开。分离 唱歌的大张伟，当时在花儿乐队啊，他们这个作品叫 Missing You， Missing You。 实还挺帅的。他们很多早期作品，包括我们昨天听到杨乃文翻唱那首《静止》，是不是还挺好？ 但是后来因为要做段子手，或者说要去搞笑，就耽误了自己的音乐。但其实也不能说是一个耽误，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自己的发展，尤其是职场生涯，他们也有自己的职场生涯，可能他们会有自己的计划哈、啊。当然，其实回过头来再听这些被岁月沉淀了的歌，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更多的是青春的印记。好听不好听，这就看各位自己的内心了啊。所以我们其实每一次推荐歌曲的时候，更多的是我们自己觉得啊，这歌我们自己会不会听，我们自己会不会喜欢。如果我们自己不喜欢，那这歌其实基本上很难会被播放。但是也有一些歌呢，未必可能我自己那么喜欢这首歌，但是它可能代表了某一段时间里面我常常会听到的，就是在我脑海当中挥之不散的那个声音。就像接下来今天我要推荐的今天的最后一首，这个主播私房歌，那个时候我说，很多人说哇，听到这个旋律就说，那个时候想到三个字，非主流。然后呢，现在就很多人就翻过来说，我们要把这首歌从非主流这三个字里面拿出来，你知道吗？ 哎，是这首歌啊。 对，就是不要简单的听一首歌就把它去归类哈、只不过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舞曲罢了。都有自己的专属的标记性的舞曲。某个年代，如果你去到那时候的 disco 里面放的都是 Michael Jackson 或者是 Bee Gees， 后来呢，你会听到这个 The Black Eyed Peas 啊，黑眼豆豆的歌，包括这是也是某个年代你会去夜店经常听到的歌。在之后呢，会有 Gangnam Style 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这些跳舞的音乐也会变成大家的对于青春的印记之一。 对，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到我的高中生活了。 与评论，但是这是今天的全部的歌曲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主播私房歌今天的歌曲呢也推荐完毕了。记着，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查询歌单， 回复一下当天的日期就可以收到了。 对，现在不行，那稍微晚些时候，那我们编辑整理完之后，昨天的歌单是可以收到了。 对呀、 好了，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那就明儿见了，好吗？ 拜拜， 拜拜。 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一八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2018年2月2日前至北京银泰中心、101北京国贸商城、乔福芳草地、丰台科技园万达、凯德精品、逢周五民生信用卡指定商户扫码付最高仅100，登录民生信用卡全民生活 APP 了解详情。 不看别人脸色，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其实很简单。